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嚟，今日有一集谈澳洲之旅。咁话说啦，笋哥去咗澳洲啦，咁我就做咗手术啦，所以个节目啊停咗两个礼拜啦。 哦，咁耐噶啦？ 系啊。 哦。 停咗半个月噶啦。 哦，系咪？ 咁啊，话说 有冇人屌老母啊？ 啊，冇啊，个个都好支持我哋嘅。 证明真系冇乜人听。 不过有一样嘢，我好多谢大家问候我，因为我只眼做完手术之后衰过唔做，屌你手术失败。即是正宗手術失敗， 咁啊，反正睇唔到，咁你諗住點咧？ 一係就去應徵啲追擊手咯，一係有一隻眼已經失明啦，話屌你老味，咁咪追擊嘅時候靚型啲咯，唔使掩埋隻眼啦。咁啊，我多謝大家問候同埋講一講病情啦。話説咧，我就因為視網膜脱落，咁咧就去做手術，佢就話用個氮氣球咧，即係用個氣囊就逼起佢，等個視網膜閂翻，點知一抽個氣囊出嚟，佢就話噗一聲突翻出嚟，屌你老味，咁啊焗撚住有汗啦，因為我第二次噶啦，咁汗嘅地方大笪咗。咁啊，當一張 A4 紙係 100% 視力，我而家只係睇得 30% 嘅啫，即係一張 A4 紙我睇得三成嘅啫。咁我屙撚就瞓，屌你老味，就有一樣嘢好嘅，睇靚睇唔靚女咪好啦。你睇佢塊面唔靚，你淨係睇佢30% 唔靚，咁啲嘢變得靚咗啦，屌美麗咗啦。 咁真係冇計。 咪最慘就係四廿零歲失明咯。 哦，會 不會我最仆街就一隻眼青光眼添啊，另外一隻。 哦，系啊。 系啊，屌个老母啊，真系。 点解系一隻眼青光眼咁得意啊？ 通常就一隻嘅。 哦，通常系一隻嘅。 系通常一隻嘅，好少一对嘅、哦，一对你又真系唔好揾啊！阿牛牛个妈咪一对咯。 哦，系啊。 系啊，阿牛牛个妈打好多窿喺只眼度放眼压噶。 系啊。 系啊，你见佢阿妈只眼白白地色有圈噶，已经好卵大镬噶，睇嘢已经。 哦，即系勉强叫睇到少少咁样嘅啫喎。 佢又最仆街係咩咧？佢阿媽青光眼加白內障，呢個係最撚大鑊嘅，真係大撚鑊啊！呢啲真係，但係佢阿貓老啦， 係咯，冇所謂啦， 係啊，即係都架撐用得差唔多。 唔係，即係你都，我覺得一個人咧就要接受你個 quality 退化， 你個質素啊向下走。正如接受你，如果食個平啲嘅燒味飯，嗰啲燒味就肯定係差啲嘅。 但係唔係喎？而家翻工啲老細唔係咁諗嘅喎。你年紀大或者你即係到 應該係勁啲啊！ 應該勁啲喎！屌你，我心諗勁老母咁樣勁。 因為你有經驗㗎嘛。 即係有一日我話俾你聽，我翻工咁咧，你知道我哋而家嘅工作環境咧都比較惡劣一啲啊，面對一啲黐線佬都好撚暴力嘅。咁我哋平均間病房年齡啊，平均年齡係45歲啲職員，冇後生仔嚟過啊，因為唔知點解後生仔派唔到嚟我哋度。咁嗰日個黐線佬係20多歲嘅，亞歷舒華辛力加咁樣身形。咁我係全間病房裏邊最後生其中一個。跟住喂後生仔上，我屌你啦後生仔！我話我好穩啊，孫都抱緊啦，屌你！但係嗰啲老我一輩嗰啲點咧？喂，阿九啊！喂，你掂唔掂啊？我話不如 call 支援啦。 我話支援即係 call 警察。 咩啊 ？call 第二間房啲人嚟幫手啊！我係最後生嗰個，你諗下老我嗰啲係幾多啊？50，有啲50多，屌你有啲甩頭甩骨，即係平時又話去開游水啊，諸如此類。但係佢去開游水係點咧？斷撚個手骨啦，大髀骨斷撚過啦，即係總之係好似啲積木砌出嚟咁啊！即係你年紀咁撚大，屌你點面對呢啲咁嘅惡棍咧？真係即係。 即係我今次去點解啊？又同各位聽眾講一講點解去澳洲啦？因為今次咧小弟嗰個妹夫啊。唔係，即係我 sorry， 係我老婆妹，即係我姨仔結婚，你唔使過得咁辛苦啊！ 唔係個麥收唔到啊！ 咁樣啦，嚇，咁樣好啲。咁樣咧，我驚我即係呢個，我驚你咁樣舉得耐都不舉啊嘛！ 要啦，屌你！ 係嘛？咁樣咧就 哇！你嫁鬼佬，你小心啲喎！ 我咁佢食咗好多年噶啦， 即係咧睇親嗰啲鬼佬片都 ，Oh baby， open your eye。 咁咪唔係嘅， 幾年之後壓片啊，大佬！ 你都明白，人類嘅肌肉係可以係隨住唔同壓力嘅呢條進行擴張嘅。我諗 OK 啦。咁佢咁佢結婚，咁咪去咗澳洲2個禮拜咯。 使咗過唔多錢啊？ 我估機票食宿佢可能3-4萬咁都走唔甩噶啦。 哇！屌你，2個禮拜使3-4萬。 咁啊，因為個30萬其實又唔係，你覺得多定少？ 兩個禮拜喎，而家講緊。 係啊，咁你講緊我已經係因為住喺佢屋企啊，已經慳咗住宿啊。 好撚貴啊！ 但係你話食即係 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其實咧呢、這個世界個平衡點係咁嘅，即係當你咧嗰、那個地方嗰、那個城市咧佢嘅居住係好貴嘅時候咧，佢嘅飲食咧就會好平嘅。 啊，香港啦、啊， 如果嗰個城市咧嘅飲嘅居住好平嘅時候咧，佢嘅 地方貴咯， 佢嘅生活就會好貴。 英國咪咁咯。 係啊，咁樣你嘅就所以點解你話哇去到啲嘢好撚貴咁、啊、樣？啊咁係就係、是、嗱，即係我舉個例，我個妹夫，佢、 啊、 即係其實我叫係咪叫舅仔啊？ 舅仔啊，我真係唔識喎。誒， 求 兄弟 啦， 妹 夫啦， 嚇。妹夫唔係舅仔。 即係我妹夫佢嗰度。 舅仔係你個每個誒、你個每個老公啊？唔係你自己個每個老公。 哦，係咯，係咯，是交蛋啦嚇。咁佢嗰度咧講緊誒。即係間屋都兩千尺， 哇！ 一層 四千尺噶咯， 咁啊 total 兩層啦，咁樣即係幾間房。 哇！咪好多客房咯、 啊。又唔係喎，三間嘅啫喎，不過佢間房好大，佢間房同你間屋差唔多大。 哇！咁好大。 係啊，咁然後就 木定石㗎嗰啲。 石屋。 石屋嚟㗎。因為英國咧，佢哋規定嘅啲屋係半木石嘅，一定要。 哦，我去過兩間屋嘅，我又去過佢爸爸屋企咧，爸爸媽媽屋企咧就係、是、一啲舊式啲嘅澳洲屋企嚟嘅，就係、是、真係木嘅。咁、然後咧入到去就係木地板加、加地氈咁樣，即係佢哋傳統有傳統個樣嘅、但係普遍個廚房都係好大。 係啊係啊，好撚大。 即係間廚房好似你個廳咁大。係 啊，好撚大嘅係。 咁然後就發現咗佢哋嗰個叫做，即係佢哋個居住環境去到咁大，四千尺圍緊都係講緊400,000港紙到，即 係抵買喎， 即係300,000港紙。 但係上會點啊？定一次個比㗎？ 我上會，上會一定係上會啦。咁然後咁佢哋上會亦都唔係好困難嘅啫。咁始終呢、這個 唔係佢息貴唔貴啊？屌你銀行息！ 咁我唔知啦，因為你始終都係澳紙嘛，你個息口同你個貨幣掛鈎噶嘛。係 啊。 係啊，咁你澳元 fluctuate 得咁勁。 因為驚佢個息口貴，你一間供兩間個供樓。 但係息口呢樣嘢好似係同全球個經濟又有關嘅，即係點解你譬如成日都香港加息就成日同美國有關咁樣噶嘛？ 因為香港有聯繫匯率啊嘛。 係啊，但係我唔知啊，即係嗱，你話好具體呢啲細節我就冇問到嘅。 因為佢加息嗱咁嘅，如果你供樓咧香港有啲國家咧就有呢、這個即係保護網俾市民嘅，譬如英國供樓咁啊，那個利息咧你落入咗個保護網嘅，譬如出邊交易興含含咁樣樣，都唔係好關你事嘅啫。 嗯。 啊！ 但係你咁講啦，你譬如話好似我哋平日你香港人傾偈咁樣啦，都離唔開兩三個題目啦。第一有冇閪屌啦，第二就係有冇地方住啦，第三就係近排有咩錢揾係咪？係 係。 咁咧就去到佢哋咧，佢哋唔會將呢啲成為佢哋普遍傾偈嘅題目嚟嘅。 啊！ 最中意講咩咧？嗰、那個叫做咩 ？Open your eye。 唔係，澳式足球啊。 咩嚟噶？ 啊，你即係嗱，佢就係咁嘅，佢又唔，佢又可以用手嘅。 啊。 但係佢又唔係屈臂喎，即係唔使戴盔甲嘅。 咁點打？即係有手有腳。 有手有腳嘅，咁然後咧就係、是、佢搶呢個波咧，可以後邊搶嘅。 咁撚黐線 嘅。但係咧就腰以上頭以下。 腰以上。 投以下，即如果我要後面攞呢個波嘅時候、我可以喺呢個格拉底嗰度伸隻手過嚟喺後邊咁。 咪好似打烏比咁咯。 係啊，但係就唔再規格嘅咯。 哇！好受傷，好撚痛嘅喎、即係等於嗰啲美式英式英式嗰啲欖球賽啫嘛。 嗱，佢另外仲有係佢個龍門。 等於七人欖球嗰啲啫嘛，又係唔著規格，跌撚到爆撚曬光喎。 佢係18人打嘅。 哇！屌你受傷咁樣，好撚高喎。 個球場咧係好撚大嘅。 同打交有咩分別啊？ 跟住然後就佢最尾射波嘅時候就有四條柱咁樣咯。 啊！ 總之咧就係佢哋每個 family 大家傾偈嘅題目咧都圍繞住運動同足球啦。 哦。 嚇、啊！即係佢哋個 文化係咁樣。 個文化係咁樣，即係你譬如話我哋都會講，喂，琴日喺 DisAV 度 download 條鹹片好睇喎，佢哋唔講呢啲嘢嘅，即係好興趣好低咯。佢哋兩個文化係比較。我呢兩個禮拜 feel 得到嘅就係飲酒。 啊，飲酒好勁嘅，因為佢哋澳洲我知道有啲嘅原住民係唔俾佢哋飲酒嘅，亦都唔俾賣酒佢啲原住民，佢因為佢哋個 酗酒。 酗酒嚴重啊，同埋啲白人好撚閪啊，即係因為嗰邊啲原住民個受息水平唔高啊，咪屌你老尾賣啲俾你，賣咩俾佢多咧？大麻同埋酗酒，個問題係嚴重到 BBC 做咗幾條呢啲片出嚟，即係提醒嗰啲人。 但係佢哋因為個酗酒嚴重，同埋澳洲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是、因為白人係侵佔原住民區噶嘛，佢哋有一條法例就係、是、如果你而家捉撚到個原住民，譬如佢係周街住嘅，或者係飲酒酗酒問題好嚴重嘅，咁佢係點嘅咧？你擺翻佢，佢譬如佢話元朗係不嬲我個即係地堡嚟噶，我不嬲住元朗啊，咁你咪求撚其抌翻元朗啦，因為佢哋有一啲老啲嘅原住民，而家大約係六十零歲嗰啲。是政府以前係俾屋佢哋，咁但係你生到一竇竇之後，周圍住佢哋喺啲森林裏邊，咁你可能要話俾佢聽，嗱、啊、我喺二號森林第六棵樹放低我，你咪焗撚住喺嗰度放撚低佢啦，屌、哦！真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 咁樣我見到佢哋就係、是、即係環境比較大啦。咁、啊、你話喂食嘢貴，咁啊，但係又係咪好貴咧？ 屌你咪去過瑞士食啊，大佬！ 因為其實你以前的香港你咪覺得好貴咯，你當你食緊、 啊， 你幾年前仲係十幾蚊食個叉燒飯啫嘛。 屌你啦！而家邊有啊？飯盒個盒都唔知十幾蚊啦，食個盒啦，屌你！ 而家你食個叉燒飯五十幾啦，係咪？ 要啊！ 你喺嗰邊食餐飯大概係 有冇食過中國餐館啊？嗰邊 有 貴唔貴啊？ 又唔係真係特別貴嗱，即係講真、啊，去到香港而家咁嘅消費環境咧，坦白講啊，覺得食嘢就唔係好貴嘅。 啊，咁啊係啊， 你為緊。佢對六蚊嘛， 一對六啊， 係你月十二到十八蚊一個餐啦。 哦，差唔多同香港。 十二到十八，即係一百蚊到百四五蚊咁嘅錢咯。 差唔多啦。 咁你食個餐，咁人哋又唔係喎，即係唔係話孤孤寒寒咁喎，即係碟佢好撚大喎，即係大量澱粉質，即係有薯仔啊、番茄啊。即係總之嗰碟嘢咧夠你飽噶啦， 明白。 咁但係咧 ，additional 你想飲咖啡就再加多五蚊咁樣，嚇、 啊。 咁啊廿咪二十到二十三蚊咁樣咯。 啊。 咁你話接唔接受啊？咁樣如果廿二 香港揾嗰邊使咪唔接受咯？ 又唔好咁講喎。嗱、啊，你講緊我而家講緊呢個 concept 係叫做出街食喎。 啊。 即係如果你譬如話舉例你喺 超級市場買， 你超級市場買就唔係咁貴嘅。 咁啊，當然啦，屌。係 啊，咁但係你出街食。你係食廿，你當食廿五蚊一個人啦。 哦。 二十即係百二蚊。 啊。 五六中三十。 税貴唔貴 ？A T。 一百五十蚊啫嘛。 嗰、那個增值銷售税咧？ 好似10%咯。 哦，即係計埋税㗎啦。 係啊，你如果你成條數，頭先我講百，即係你百蚊港紙啫喎，水餐飯啫喎。出街食喎，即係講緊係食緊啲有裝修有樣嘅地方。 屌你老尾！我電影節嗱話説我失明之前我去睇咗幾條片嘅，趁失明之前老閪都睇啦。咁、啊睇完之後做手術啦。我話俾你聽，我去中環睇戲啊，去嗰、那個乜撚嘢啊翠華食得飽啊，一個人落樓百七蚊啊！屌你係食得飽喎、啊 嗯， 即係一個成年人喎、啊。你話食唔飽嘅，屌你老尾一件事嚇、 啊。 即係你話我唔撚係喎，屌你可以食幾廿蚊嘅喎，屌你！得幾十蚊，乜撚都有食啲飽唔飽係一件事啊！ 嗯、 真係要食撚，食撚到飽，頂撚得蒲嗰一日嘅咁，咪百七蚊咯。 嗯嗯，咁啊係啊，所以頭先講緊話佢嘅食物係咪真係好貴咧？如果用而家香港人嘅普通眼光咧，就唔算話太貴。 啊， 咁同埋你其實仲有其他 option 嘅，因為我哋有地方住嘛， 啊、 所以咪自己買嘢翻嚟食咯。 哦，不過都貴啊，使幾皮嘢。不過嗱，有一樣嘢我睇翻啦。因為而家你頭先講嘅三個問題都困擾咗香港好多人，而家呢一代人嗰個嘅生活環境，你話屋租，你話唔買樓，啲人話啊係喎，屌你啲官員叫你啊係喎，阿柒頭你唔好撚買樓，你租屋住。我嗰日搣街招，呢度個細啲嗰啲單位萬一蚊租，屌你老味，咁之後睇其他啦，咁啊上報紙睇啦 ，Yoho 啊屌嘅老味一萬。再便宜一點的九千多，即是你沒有找到一些七千多元，即是租新大廈那些找不到，即是很小咯，即是去到元朗， 那你沒辦法， 即是那個租的貴到這樣， 你跟個，你這樣看啊，即是說現在的人隨便買一層樓，都三百萬， 哦，保守，應該不行，很保守， 即是很小啦， 還有是居屋都不行啦，屌你，沙田居屋都不行啦，三百啦， 那你越絕健身村咯， 健身村居屋三百粒得唔得？ 得， 你屋企嗰個咁嘅單位唔得咯。 冇咁貴嘅，我都有入去及過。 係啊， 寶田咩田咩嗰個叫田咩？寶兒 啊， 寶兒都係三百頭啫嘛。 三百頭得唔得啊？ 嗱，你咁樣睇啦，如果你買層樓300萬，跟住然後如果10% 係30萬啦，係咪？5% 係15萬，對唔對？咁即係如果我買層樓平均，即係我要放租出去嘅時候，我以為都皮嘅。咁我收你10,000個月好正常啫。 咁啊係，屌你咁計係咁嘅， 5%都冇喎。 啊，咁啊係。 即係可能得3%多啲嘅啫喎。咁你你從買即係從即係你以前個以前買層樓100多萬放出去，然後又係 target 5%-6%嘅。咁咪6,000-7,000咯。其實件事好合理噶。咁所以佢貴買貴租啫嘛。咁但係你真正嘅問題就係、是，喂，屌我哋啲樓價真係而家推得太高嘛！ 好瘋狂啊！佢唔係推得高啊！屌你老尾，梁振英上撚咗場擺到咪億啲地產佬啦！ 即係你講緊話嗰啲嗰啲人諗住想買樓咁樣，都要兩公婆大家儲幾年首期。 屌你啦，兩公婆而家都唔撚得添啊！你計埋阿爸阿媽落去啦，可能仲要全民就業喎、啊。 咁我唔使嗱，你講真，你第一層樓300多萬。 你而家講緊嗰個兩公婆係 middle class 咯、啊，可能。 咁唔係啊，嗱你計啊，兩條。 兩條友10,000個月。 你首。 22,000一個人，或者23,000人。 而家唔係。10,000嗰啲真係低下層嚟。 屌你買咯、啊！你講緊買得樓咧，而家真係 middle class 嚟㗎啦。 唔係啊，咁你20,000都好普遍啫，而家。 20,000好。 你依啲叫 middle class 啊，揾40,000嗰啲先係叫 middle class 啊嘛。唔通你嗰啲叫高層人士咩？ 我啲叫低下階層。 咪就係咯。咦？點解會響嘅？唔好意思啊。講到邊度？ 講到頭先講10,000係呢個低下階層，屌你老味咁低下階層都買樓，大哥啊！屌低下階層，你唔係話低下階層要遞階出境嘅，屌你！佢哋都為香港有貢獻有付出㗎，公屋唔到佢，該屋冇佢份，屌你老味喺呢啲先慘啊，大佬！ 係啊，你講緊即係。你人生短短幾十年咧，其實擺曬喺層樓度係真係好戇。 好啦，戇鳩啊！直頭唔係戇居，好啦，戇鳩添啊！屌，嗱，講真一句啊，你我哋咁嘅年紀開始有啲反省嘅時候，你如果唔係擺喺六層樓度，你生活過得好好啊，起碼你唔使日日翻工俾人屌先。 係啊，即係講真，你可以係有個，如果呢、這個，如果你大家係認真計一個實數嘅，即係如果大家要競爭計一個實數，跟住然後你仲將你個你將你個死期。變成一個客觀現實， 即係可以跳樓死嗰啲啦，屌你！ 譬如話乜嘢？譬如話你如果多過75歲嘅，你咪自己喺75歲嗰日生日，你咪自己懟冧佢咯。 一 係 咁啦，屌揸爆袋死。 咁如果你嗰時候又發現，屌原來銀行仲有幾蚊，你咪過多幾日咯。 你幾蚊過幾日？你咪諗多咗啊，師兄屌你！ 所以即係你其實你嗰個係可以調節嘅。你譬如去到75歲嗰日，你真係使唔曬錢嘅，你咪有生存咯。你覺得喂，屌即係好似啲車冇油，佢自己會停噶啦。啱即係你。冇油，你入啲水落去睇下佢行唔行，佢一定唔行嘅。 屌你！如果你入啲水落去行，我谂你出街俾人暗杀打捻死你。 即系所以，如果咧大家认为咧呢个人生系有一条实数喺度嘅，系啊，咁你到时你仲可以攞老钟嘅，即系都有3,000多蚊，2,200几啊？ 够捻生活咩？屌你！ 咁你咪你可以实验下啊嘛。 你唔使啊！屌你老咩？我穷嗰阵时个个月得2,000-3,000蚊使，咪够閪生活啊！屌你！你2,000-3,000蚊香港点使啊？ 咁你就要諗啦，咁到時咁你即係將75歲，然後咧去減你而家有嘅歲數，即係當你係40歲啦嚇，咁即係仲有35年啦，對唔對啊？冇計錯數啦，咁你35年嘅時候，一年要使20萬咁樣， 一年差唔多20萬， 10年咪200萬咯。30年咪600萬。 唔係喎，你仲要唔供樓喎，即係齋使喎。 即係30年咪600萬咯。咁然後35年即係600幾萬啦。 咪係咯，所以你中咗1,000萬六合彩咧，兩條友退唔撚到休啊。 嗱，700萬，如果你加層樓300萬，即係咪1,000萬咯。 屌你都買一層樓租屋住咩？ 唔係，咁你就開始計啦。咁你要減你工作，最後你可以做到係60歲啦。咁60歲減你而家嘅歲數係20歲，20歲即係減你40歲，咁即係你剩翻20年要揾1,000萬。我當你而家100萬做底，即係你揾900萬啦。20年揾900萬，即係如果你有咁嘅本事嘅，你咪叻仔啦。 死局啦，仆街！ 嗱，OK， 咁如果即係咩啊？你諗下呢個。 喂，數學就係咁偉大啦、 啊！ 你連有辦法可以即係霍金可以用呢個數，用呢個好高級嘅數學、 啊， 可以推理到黑洞嘅周邊究竟有幾多係會被黑洞吸走咗、啊，又去到邊個位可以走翻出嚟？ 佢齋講嘅呢啲，屌你老味，全部都係。 但係我哋真係我哋用啲低級數學啊，我哋都可以推理到我哋究竟有冇可能揾到個錢。嗱、啊，即係唔使我哋啲粗數嚟啫嘛。 係，都做唔到咯。 你遇到啦，咁要咁、啊、如果好啦，咁、那個結果唔得嘅時候。你有兩個辦法可以做嘅，第一就係將你原本可生存時間降短。 屌你，四十歲至，即係嗱，不如咁，香港咧就實施一個政策，就係四十歲自殺就有 bonus。屌你老味啊，黐撚線真 係。嗱，第二咧就係咁就好簡單啦，即係第二個諗法都唔使講啦，就係過去一個消費低嘅地方咯。 喂，屌你！而家邊啲地方消費低？大陸而家消費唔撚低啦，嗰啲撚樣嗰陣時咪計錯數咯，有啲柒頭。誒幾年前人民幣唔係咁高嘅時候咧，仲係一對十幾嘅時候，啲撚樣咪上去大陸住嘅，即刻買退休啊，買撚咗啲樓啊，又鳩住到老啊，到而家一對八，屌你老味，即刻嘔撚翻曬落嚟啦，個個都。 咁你就千祈唔好諗住住廣州嗰啲咯。 喂，屌你唔住廣州，你年紀大你又要睇醫生，你唔住廣州住邊啊？ 因為你而家要。將75歲， 我知啊！屌你咁，你都有啲病係唔會即刻死噶嘛？屌嗱，你痛風、血壓高、糖尿呢啲唔即刻死啦啩？屌你，你落嚟香港睇一轉之後再翻上去，屌唔好講笑啦！屌 你， 你 去嵩山少林寺度揾下練下啲小醫， 你明白嵩山少林寺可能平均年齡得45歲嘅話，屌你老味，佢同你講話係你賺得噶咯，兄弟。 唔係嗱，即係你如果要睇醫療問題咧，呢樣嘢就冇。 因為你年紀大，呢個係好實際嘅，同你食一樣啫嘛，即係同你唞氣一樣啊。你有啲年紀大咗，你話好身好運嗰啲，屌你！我去露營都得啦，去中環，屌你！我使撚錢啊！嗱，你睇下成個兩個月，人哋去中環露營都係咁啦，又偷電又剩係嘛？人哋話去偷電啦嚇，屌你老尾！你好身好運啊！你得閒去呢度露下營，嗰度露下營，所以你唔撚漲啦！哇，風山水起，唔係即係風光明媚，乜撚嘢景都有你睇，你唔係啊嘛，大佬啊！你年紀大咗，有咩跟住你？痛症最撚低，即係最低層次係痛症啦，已經。痛撚到你瞓唔著，第一，第二樣嘢好少少嘅，你有丁屎咁多糖尿病加血壓高好未啊？屌你老味，都唔撚舒服啦，成身你冇藥食都唔撚掂啊！依啲 咁你嗰啲藥只係咁，你咪一次過買曬佢咯。 屌你咪一次過買啊！你估好撚平啊？呢啲你都要政府睇先俾你嘅大哥啊！咁你都要落嚟復診嘅，落嚟復診車船唔使錢啊！喺大陸住 咁又唔係好貴嘅啫喎。嗱，你全部都係一條數嚟嘅。 啊， 咩意思咧？你而家 阿筍哥呢啲價全部都係數嚟啦！屌 你， 你 計下啦。 啊 你呢個喺我當你搬去呢個唔好太遠啦、 啊， 廣西好冇？ 廣西好，廣州平啲。 平啲啦嘛、 啊。 廣西搭一轉巴士去廣州，知唔知幾錢啊？ 唔知。 900蚊。 嗯。 搭落香港咧？ 唔知。 300蚊。啊，唔係180蚊。 哦、 啊。來回兩程1000蚊好冇？ 來回兩程點啫？1000蚊啊，九蚊一程 啊。啊，唔係，咁2000蚊好冇？ 啊。 2000零啦嚇。 啊。 2000零蚊，你平均你香港政府攞藥幾多月攞一次啊？ 如果呢啲一個月攞一次咯，或者 3個月。 3個月啊？ 3個月一次，即係一年攞4次啦。 啊！ 咁你加埋4次旅費幾錢啊？ 啊！ 8000蚊啫嘛。 8000蚊。 你夠你香港使幾耐啊？8000蚊。 8000蚊嗱，2個月都唔夠。 2個月你使到2個月，你好犀利。 屌你啦！ 喂，大佬，你、啊、我哋頭先計緊嗰條數係平均你。一個你有200000一年嘛，一個月係有10000幾蚊要使噶嘛，至少。咁你而家用8000蚊，你就可以解決咗你最重要嘅問題。然後咧，廣西住我 friend 啱啱去住20蚊住一晚啫嘛。 啊，係咪好撚攞㗎？ 即係普通有間屋有間房有廁所咁樣咯。 熱水嗰啲齊啊？ 有嘅，所以即係普通嗰啲賓館咯。 哦。 咁然後但係人哋行出去食嘢幾蚊嘅啫喎。 哇！咁唯有去啲地方住，屌老味，真係冇得曬生活質素，撲街啊！ 都唔係㗎，即係可能你個 唯有廣西妹叫下咯，屌！ 咁你人哋20蚊就渣啲啫。你多啲錢問俾啲40蚊啦，買 double quality 啦已經，係咪先？ 佢同你講 double quality 就係俾埋隔離間房你啦，屌你！ 喂，最緊要咩？有得上網啊嘛！ 有得上網㗎嘛？ 有上網，你其實唔使啊，你買張聯通卡，大概係100零蚊個月啫嘛。 哇！我聽你講啲生活，屌你同坐監差唔撚多，屌你老尾我踎燈好撚嘅喎，撲街！我年紀大咗，火火燒地鐵啊，屌個老母！ 所以呢個又係另外一個選擇啦，即係咧 有醫療啦，起碼有得食啦，屌係冇冷氣啫。 我冇 冷氣都大鑊嘅喎。 咁人哋唔會打，年紀大點嘆冷氣啊？六七十，屌你開得冷氣勁都覺得凍啦。 唔係喎，你廣西20蚊係有冷暖氣嘅喎。 係啊。 係啊，因為嗰啲地方係阿公包嘅嘛，暖氣阿公包嘅。 哦，咁都好啲。 冷氣就唔係。 啊。但係你六七十睇醫生啊，食嗰啲有人專人服侍你，入到間房唔會難為你嘅。70歲掂一掂你個撚樣都爛嘅或者甩嘅，屌你一掂隻手跌落嚟，邊個敢打你啊？屌你閪！本來諗住坐兩個月走，掂一掂你坐終身，屌你唔好撚搞啦！屌你閪！咁一係坐監咯，佢 都係一個選擇啦。 係啊，屌你老味！而家嗱，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你過唔撚到活咧，一係就去坐監，一係仲要係咩好撚賴皮地坐監喎、啊！屌！好撚賴皮對佢搏坐監喎，同埋你周身病痛咧都係有醫院期嘅，醫院期有冷氣噶嘛，屌你！ 嗱，所以咧，大家聽到呢度咧，其實發現到咧喺香港而家一般人啊，即係嗱，你講真，你聽嗰啲有啲聽眾可能喂，屌呢幾日炒幾炒，揾咗幾啊萬， 唔係個數字嘅咋嚇，我哋好多同事都係個數字嘛，之後一跌落嚟咪冇咯， 係啊， 你個數字你個數字富有咗啊！ 係啊，唔係即係我 ，I mean 你其實你係覺得自己有本事嘅，咁咪、啊、你咪繼續住喺度咯。 咁啊係，不過我冇乜本事啊，屌你！ 喂，你已經 OK 噶啦，你其實你埋單都勉強都有一叉嘢啦，係咪啊？ 唔係你埋單一叉嘢，你使唔可以而家退休？我係想而家退休唔撚做，大佬我而家退唔撚到休，我真係唔撚掂啦，屌！即係人外國係咁睇噶嘛？外國嘅美國嗰陣時有個人生觀就係話。我40歲前一定要退休唔使做，到60歲都好好生活噶嘛。通常呢啲人咧20零歲咧就讀完所有嘅課程畢業啦，人生所完成所有課程畢業。20歲至30歲呢嘅年紀咧，就係去到創業或者係一啲去碰釘。到30至40歲咧，就係事業最巔峰同埋賣盤嘅時候啊嘛。即係我哋肯定唔係啦，屌你！好明顯啦、啊，呢啲就 冇辦法。 好、哦，我哋今集錄就係咁多，拜拜。 冇計嘅啫。